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早晨，第二節的大香港早晨。咁樣咧，啱啱喺星期日咧，即係琴日咧，就有個行動咧，就冇乜人留意嘅，但係就唔小心俾我睇到咁樣，咁都幾有趣嘅咁樣。咁就係乜撚嘢行動嚟嘅？其實我淨係發現有趣嗰樣嘢，我唔知道個咩。 其實嗰個行動咧就係、是、 嗰、那個係咪行動嚟嘅？ 係一個記者會嚟嘅， 係記者會嚟嘅， 係啦，就係、是、支持同埋加行動啦，支持青少年參與公共事務免受打壓。咁咧就係、是。咁就係咧，其實有幾個組織聯合搞嘅，咁就有呢個散下巴媽啦、學民思潮啦、學聯啦、張超雄議員辦事處啦、文化監部啦、社工復興運動啦、進步教師同盟啦、香港女社工協會啦、保衛香港自由聯盟啦、學生覺醒、民權觀察、2047香港 Monitor、撐散落區運嘅等等呢啲組織咧，聯署舉行咧，就係、是、回應翻之前咧，14歲少女粉筆少女， 14歲少女喎，講緊你喎， 冇啊，我冇玩粉筆， 十四堆啊， 十四堆咁勁啊，即係回應翻之前呢一個事件，佢14歲少女咧，粉筆少女被判入女童院3個星期，咁佢哋就開咗個記者會啦，咁。然之後咧就解釋翻點解要聲援呢個少女啊，同埋警察咧就過分監控呢個青少年參與呢啲咁嘅公共事務咁樣啦，就支持翻青少年參與社區運動，就係、是、一個咁嘅活動嚟。咁其實佢哋又搞個記者會。 其實我成日都唔明嘅呢啲，即係簡單嚟講咧，你就講即係頭先講咗一大扎組織啦，咁應該成千上萬人啦，嗰度係咪先？咁你即係點解可以有？點解我成日都見到呢啲咁嘅行動咧？點解組織係多個人嘅？ 即係組織嘅舉辦 都有都有幾十人， 多過參與者嘅意思。 係啊，你組織嘅名係多過人嘅名嘅。即係你數翻出嚟嘅人，你數翻出嚟人頭，就算一人一個組織，好似都冇咁多喎咁樣。或者就算數翻埋，都係每個組織都係一個人或者兩個人嗰啲咁樣。點解咁多個組織嘅嗰啲咁樣？咁所以成日大家成日都大家覺得啊，議會公民你真係得罪好多人啊嗰啲咁樣。其實我哋冇得罪好多人，我哋純粹得罪好多組織。但係啲組織好多組織加埋都唔夠人多，啲人都加埋都唔夠嘅組織多嘅嗰啲咁樣。咁嗰個組織咁即係咪即係呢78個組織啊？總共有 唔係78個， 頭先噏咗一大扎，總共幾個？唔知十幾廿個，即係60-80個啦嗰啲咁樣。 12-13個到啦。 12個組織。 咁12個組織，咁跟住然之後就搞咗咁樣嘅活動啦。 係啊，同埋佢哋有個一人一心二卡活動。就是去回連龍牆那裡，他們就自己帶埋往連龍牆那裡帶給這個牆和這個 心意卡， 那就寫回心意卡交回給現在粉筆少女的律師的， 是那些這 樣。那大家活動的詳情， 為什麼這件事吸引了我關注呢？就是這個真的好有趣的一個事件，即係呢個亦都好反映到香港社會運動嗰個特質。嗰件事就係有個14歲，即係同 Emma 你一樣大啦嘅女仔啦。咁你應該好有感受啦，咁樣你有冇入過女童院啊？ 我冇入過女童院。 你冇入過啊？遲啲， 遲頭髮， 遲啲。你14歲結婚，你唔使坐監。咁你跟住就有個女仔就喺嗰埲牆嗰、那個。 即係金鐘嗰棟，即係佢哋叫做連龍牆， 含龍牆， 含龍牆啊！ 咁嗰個金鐘嗰條即係 樓梯啊， 樓梯嗰個究竟係咩樓梯啊？嗰個係屬於正總噶，定係屬於咩嗰條樓梯？嗰、那個樓梯係屬於 咪上去正總， 上去正總個平台咯。 唔係即係嗰個建築物究竟係屬於正總定係屬於立法會？唔知啊，咁樣即係嗰個 屬於正總嘅 正總嗰條樓梯啦，正總嗰條樓梯啦。咁啊，跟住然之後，佢就喺嗰棟牆嗰度。用粉筆畫咗 兩朵花， 咁跟住俾人告佢，咁啊拉鳩咗，咁啊跟住仲要判入女童院，咁啊後來就放翻出嚟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大家就好不滿啦，咁樣，咁啊喺個牆度攞粉筆畫下都唔得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咁你去對抗佢，我之前喺節目度都講過。之前在这个这样的11年啊定是10年啊发生这个这样的艾薇薇 兔丫少女事件。 兔丫少女事件，因為那陣就係聲援艾薇薇啦，因為艾薇薇被失蹤啦。咁跟住，然之後就有個女仔咁啊噴兔丫咁樣，誰在害怕艾薇薇咁樣？跟住有重案組話要調查，要通緝佢嗰啲咁樣。咁當其時嗰、那個反撲都起碼周圍都兔丫。咁、跟住，然之後好啦，完咗之後，咁其實都有反撲嘅呢個咁樣嘅14歲少女，因為粉筆畫牆被捕，咁你咪譬如我哋都報道咗好多噶，咁咪周圍都有好多塗鴉出現咯。咁呢個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最好嘅反撲嚟嘅，即係起碼呢係一個叫做 正常 正面嘅回應啦，嗰啲咁樣。其實你又可以再激烈啲嘅咁樣。好啦，咁跟住，然之後，我已經見到有譬如唔知社民連定係乜嘢咁樣，又喺度出啲圖，好似見到長毛個。嗰、那個 Facebook page 又喺度見到話啊，畫粉筆唔得咁樣砌你冇耐我唔 我揾幾個人砌字， 咁佢有啲紙條啊，唔係佢揾嘅，佢唔揾幾人砌字啊，佢係揾幾人砌字係另一件事嚟嘅。咁啊，跟住然之後佢又攞啲紙條咁樣砌把雨傘出嚟嗰啲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到星期日啦，咁呢件事係咩話？支持青少年參與公共事務咁樣， 免受打壓集會， 免受打啲中文本身就好差啦，咁已經係好難理解。你讲乜撚嘢噶啦咁样，咁跟住然之后你嘅行动就 suppose 系撑嗰件事啦，咁跟住然之后咁你话你仲要去翻嗰个地方，你仲去翻嗰个地方，咁理解你系咪喺埲墙度会做翻啲嘢咁样，跟住你又怕俾人拉，跟住带埋自己埲墙去，咁喂我理解唔到嗰件事究竟系抗争定系乜嘢，即系你究竟系呼吁，即系点讲咧， 即系。唔知呼籲啲人係去，唔好古怪喎！你完全係冇挑戰到嗰個政權嘅。 唔係佢即係根本佢冇完全冇呢個意識啦，同埋你帶出嚟個信息就是、啊有個女仔佢喺埲牆度畫花咗咁樣，跟住然之後你就帶喺埲牆嚟，然之後就話嗱表達心意就喺呢埲牆啦。底裏嗰個意思你想透露出嚟嗰個 message 係咪就係話嗱我哋塗鴉公物都係唔啱嘅？如果你想表達意見嘅話，都喺翻自己嗰啲牆度搞啦。所以先自己的牆自己帶。喂，自己的牆自己帶呢個真係好撚勁嘅一個信息嚟噶嘛？即係但係代表啲乜嘢咧？系代表啲乜嘢咧？喂，我之前已经讲过，粉笔画墙已经系好捻左交啦！屌你老味，粉笔画墙代表啲乜嘢啫？粉笔画墙已经 可以代表冇骚扰啦。 粉笔画墙已经等于印水纸纹身一样咁捻样嘅嘢嚟噶啦，你连涂鸦你都要用粉笔嘅。啊，涂鸦 suppose 就系、是。不想俾你抹啦，就虽然你最后都会抹啦，你最后游过佢或者拆咗埲墙，点样都好咁样，咁但系都你都系留低个印记啊。虽然涂鸦唔一定系有，涂鸦唔一定系有唔一定系对住个政权去做啲乜嘢嘅抗议，咁但系涂鸦呢种行为本身都有反建制嘅意味喺度啊。你将个反建制意味嘅嘢变成咗个揾粉笔画，呢啲又系左交兴起嘅嘢嚟嘅。好啊，跟住然之后你粉笔画画捻完之后，都俾人拉，都俾人拉，咁件事冇捻过分先。件事好撚過分就係、是、你喂，我已經係用印水紙紋身嘅咯，你仲當我你仲當我係黑社會？我擺明就出嚟開 party 啫嘛，咁樣咁都俾人當黑社會，咁點咧？咁點咧？呢、這個社會係冇自由咧？咁冇自由咁點算咧？我面對一件咁冇自由嘅事，啊唔使驚，我哋自己大場嚟咪得咯，嗰啲咁樣，咁你不如喺屋企畫， 但係 咁點解你唔喺屋企搞呢個記者會？ 咁佢要去返嗰個地標喎、啊。 又要做又要驚。 唔係你去到嗰個地標然之後話俾人聽，我哋唔可以真係唔可以喺呢度。 我哋乖啲啦，嗱大佬都照做，但我哋就乖啲咁樣做，乖住咁樣做。 我 但你嗱你驚我印水。 唔係咁我點樣以後點樣聲援佢呢？我係咪每人要搭咩一埲牆出街呢？ 贴背脊咯， 咪二拉架咯，佢哋根本嗰个系。 唔系，其实我觉得最难理解嘅就系你其实所谓嗰啲嘅即系心意卡咧，其实都系咪帽子啫嘛。你使乜用埲墙啫？你用啲咪帽子黐上埲墙咪得咯。即系你唔使自己带埲墙去。 好惊啊！ 都惊、 啊， 都惊、啊。你用咪帽子黐上埲墙都惊，话你刑事毁坏，因为个咪帽子跳咗上去。 都惊啊！你 不如唔好做啦，算啦，我觉得不如唔好做啦。 你用电话啦，不如你即系你咁讲嘅，你 一人一 message 咁 样，一人一 message， 然之后摆上埲墙嗰度，然之后用幅相去算数。 即系电子心意卡。 系啊， 唔系，我觉得真系超荒谬，我觉得真系超荒谬。好啦，喺呢个咁样嘅滥暴嘅时代啦，即系系唔系都告，即系基本上。粉筆啫嘛，或者你黐下嘢嗰啲咁樣，咁樣都告，咁係一個即係已經係濫用司法程序嘅地步啦，又或者係已經係完全係冇任何嘅 冇任何酌情空間嘅一個環境，咁呢個就已經唔係一個法治社會啦，呢個係一個法管嘅社會啦。OK， 好啦，喺咁嘅環境底下，係咪做咁？即係佢而家就係禁制你嘅表達，佢就係要你收聲。好啦，咁面對呢啲嘢，咁跟住嗱，跟住又有人問我啊，又有人主動問你，屌咁黃仁達你咁叻，你唔攞粉，你唔攞粉筆走去嗰埲牆度畫，屌你老尾，我誓死都唔會攞粉筆喺埲牆度畫嘅，當係抗爭呢件事本來我就唔撚會做嘅。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是，我亦都唔係話你做。你在这个的时代，好一个滥暴的时代，你做任何的表达，你做任何的表达，一月一就算是在一个很死硬的条文上面稍微有含糊地，但都可能有被捕的风险，那是不是要，那是不是要鼓励，那是不是要鼓励这个世界所有的人凡是表达一定要被捕呢？这样它可以是一种方式，佢可以一種，你可以咁樣鼓吹，但亦都唔係話硬性要求所有人都係話你要自由你就做監躉啦嗰啲咁樣。咁有啲人的而且確承受唔起，咁於是乎點樣呢？於是乎咪就學 Christine 話齋，你咪唔好做咯，你咪唔好做咯，或者你咪唔好，你咪唔好開名做咯，你咪唔好公開排頭做咯。而家唔係冇人做噶，唔係冇人去做個反抗噶、只不過佢唔會好似你咁撚樣。喂，唔通香港建國嗰個圖啊？跟住然之後佢又開翻個記者會。嗱、呢個咧就係、咧我哋咧散下契弟啦，同埋呢個咁樣嘅散下 學人思潮 表兄妹啦，咁樣啦，學文襟兄弟啦，我哋72個組織一齊聯辦嘅呢個咁樣嘅圖畫運動，咁咪拉鳩曬咯咁樣。咁所以佢哋咪冇咯，所以佢哋咪冇。喂，所以去到呢一個時刻。你哋明白未？你哋明白嗰個匿名行動嗰個重要性未？即係喺呢個喺呢個環境底下，你知道你去同佢對抗抗衡，你必然係有一個被捕嘅風險。咁好啦，你一係就判死被捕啦，一係就屌你老尾，我就做俾你睇，你拉我一笨，呢個其中一種方法。好啦，但係呢個代價好高，呢、這個代價係未必係好高啦，起碼都高啦，唔係人人承擔到啦，又或者難以持之以恆啦。起碼呢個社會環境底下都仲係一個富裕嘅環境，即係你話譬如個個都冇飯食㗎啦，即係大家都已經係好貧困㗎，大家即係喺自己自由地生活都可能未必吃到個飯盒的，坐監反而穩定有三餐的，樣不如個個都去劃牆，屌你老尾，那香港又不是一個這樣的社會。好了，那你如果在這樣的情況底下，你要呼籲人家參與，你要呼籲多些人參與，你是不是要起碼要 provide 一個出路，就是告訴人家你有門檻你參與到，喂，那所以你就匿名去做咯，蒙面咯，又或者是不高調，或者是做完出了來，其實只要在牆上有一個反暴抗暴反建制的宣示，你就很明顯的啦。就算冇你嗰啲咩散下契弟啊，咩雨傘下的表兄妹啊，冇呢啲，冇唔係你可以分開兩個唔同的渠道去做嘅啫嘛。OK， 你做唔到抗命嘅嘢，你做唔到抗命嘅嘢，又或者你嘅組織、你嘅團體本身唔係貨抗命嘅，咁你咪淨係做文宣啊？你網上聯署嗰啲，我覺得冇問題噶、我覺得冇問題喎。你咪做網上聯署啊？ 佢係有網上聯署，但係佢要聯署之後要走出去嗰個地方就貼面報啫嘛。 唔係啊，但係你肉酸啊嘛， 示弱啊， 你肉酸啊嘛。嗰、那個信息你一係就唔好做，你一係就唔好做，你一係就話俾人聽。即係我唔係一個激烈激進抗爭嘅原教旨主義者。我唔係話所有嘅抗爭都要以激烈嘅手法進行。我覺得那件事是多元的，那件事亦都是應該有不同的內容，不同的渠道是豐富的，這個世界的表達是應該有溫和，是有激烈，甚至乎有些是到激進，有些是到勇武，它應該有不同的表達方法，然後看看社會需要什麼的時候，那就大家有不同的光譜去做咯。那它表達的可能是同樣的內容，但不同的情緒或者不同程度的一個這樣的情感的展示。 OK， 好了，我唔係話一竹竿扮曬所有，你開記者會冇撚用，你一嚟就放火燒鳩佢啦，我唔係咁嘅意思。如果係咁嘅意思嘅話，我喺度做節目都冇用㗎。都冇意思噶。但當然我唔會認為呢樣嘢冇意思啊，因為佢始終係帶咗個信息出嚟，同埋佢會感染到人，佢起碼引起到關注，佢係有意思嘅。你開呢啲記者會都有意思，但係你唔好諗扮啊嘛，你唔好諗扮啊嘛，你扮有好大問題啊嘛，你扮會出現咗咩問題呢？就係、是、你呢啲就係出現嘅問題，就係思維素餐。點樣思維素餐呢？就係、是、你明明冚家產，你就只不過係一個講下嘢。讲个信息，我表达咗不满，咁唔捻紧要，咁你咪做咯。但你唔好捻扮抗命，我哋唔惊啊，我哋唔恐惧啊，我哋而家就贴你睇，贴上去你睇下，几捻巴闭咁样，我搬翻走。 睇住未画花啊！ 我哋咪最叻咪搞交啲抗争咯。 佢除咗搞交抗争之后，佢系扭曲咗一啲词汇嘅意思，佢扭曲咗某一啲嘢嘅定义。譬如点解喺雨伞革命嘅期间，大家会有嗰啲咁无聊嘅争拗，就系边个冲边个就系鬼啊？或者你呢啲咁嘅抗争，我呢啲先系抗争，其实呢啲好捻多余，呢啲好捻多余啊！你承认你嗰个系一个，你承认你嗰、那个啊，我只能够做到咁嘅啫，我只系个温和主张，我只不过坐喺度静坐，我呢一 part 就系咁样嘅。咁但系你唔好捻阻住人去冲啊嘛！你唔好阻住人哋蒙面去做佢哋认为即系蒙面先至做到嘅嘢，你唔好阻捻住人哋啊嘛！点解会阻住人哋？就是、因为佢要垄断所有嘅抗争，佢要垄断所有嘅抗争话语权，佢要话俾人听，我哋呢种先系抗争。但系你自己又做得唔多啊嘛！你自己又做唔到去真系同佢抗命，去死过嗰一 part， 咁有人去做啦。咁但系你又要阻住人做喎，因为点解咧？因为你害怕一样嘢就系话，喂，如果佢做咗，我冇做，咁我咪俾人睇轻咗， 咪紧张咯，咁 我咪俾人睇笑咗。但系其实系唔会噶嘛，其实系唔会噶嘛。呢、這个世界有唔同，即系等于我哋唔会耻笑陈云话佢唔出嚟冲噶嘛。你明唔明啊？即系呢啲系你哋白痴先会讲嘅啫。 但系啲左交好中意咁谂噶嘛？ 唔系佢哋黐线噶嘛？佢哋黐线噶嘛？佢哋戆居嘅地方就系话啊，呢个业界系我做嘅，我就要做晒呢个业界所有嘅嘢。 同埋你做咗，我又要做。 系啦，我系啦，又话当我做唔到嘅时候，我就话你做嘅嘢系错嘅。即系你又做，我又要做，我要话俾人听，所有嘢都系我做嘅。 但你做得多过我咧， 咁你就做错咗啦， 觉得你系鬼啊？ 系啦，你一定系鬼啦。如果唔系，点解连我都唔够胆做，你会够胆做啊？系咪先？跟住有嗰啲传言就话出嚟啦，啊佢俾人拉咗都冇事，佢梗系同咩夹通啦，嗰啲咁样。如果唔系，佢激进反而咪令到佢高兴，黐捻线嘅呢啲。即系你首先喺个原理上边，你要搞清楚一样嘢就系、是。嗰件事有唔同嘅光谱，你要尊重唔同嘅嘢。喂，等于我而家唔通我而家黄杨达死冲走出嚟话，屌你全香港啲垃圾桶都我烧嘅，几捻劲嗰啲咁样，黐线啊你老尾啊！ 喂，刘江华全部自焚啊！ 五十九条仲唔捻够啊？仲要哇，如果逐个垃圾桶计一个咁，我又要嚟咩啊？ 垃圾添啊，分 系咪先？咁好啦，我冇做啲咁嘅嘢，咁我又攞唔到嗰个光环喎，嗰啲咁样，即系有啲人唔觉得系光环啦，有啲人觉得系啦，咁我又攞唔到个光环喎，咁点啊？如果根据左交嘅思维，你就攻击佢啦，屌你做呢啲系唔捻得噶， 你会激嬲佢噶， 呢啲你咪斩激嬲佢， 同埋你会失去中间派嘅支持， 你会失去中间派嘅支持噶，嗰啲咁嘅黐捻线，咁你咪去攞中间派嘅支持咯。我攞第二啲派支持得唔得啊？咁然之后只要嗰件事最后都系为咗同一个目标嘅咁样，咁咪你攞呢一派，我攞嗰一派咯，有咩问题啫？唔系佢要攞晒，然之后你做就系你系鬼，黐捻线嘅咁样。 即系你做得好过佢就系鬼啦。 系啦，跟其实唔好计好唔好，唔好计好唔好，即系就系有，其实就系有咗呢个咁样嘅谂法，觉得好与唔好，唔系计好与唔好嘅问题。你几多时候见李柱铭冲啫？系咪先？冇问题啊！冇问题噶，嗰啲咁样，你唔会因为李柱铭唔冲而屌鸠佢噶嘛？我哋屌鸠李柱铭，因为第二啲嘢，因为佢言论啊，嗰样嘢。 唔系未瞓醒嘅， 唔好讲李柱铭啦，唔好讲李柱铭，讲吴凯仪啊，你唔会无端端批评吴凯仪冲噶嘛？话吴凯仪唔冲，搞错。喂，你唔冲，你讲咩抗争啫？你又写咩文章嗰啲咩又话要抗命啊，又话要乜咁样？你写啲文章咁激，又唔见你冲，你唔会咁样去批评吴凯仪噶嘛？你唔会无端端咁样噶嘛？因为大家有唔同嘅岗位噶嘛，有唔同嘅岗位啊嘛，唔通我无端端真系批评？黄毓民，我啊未见过你攞盾啊，嗰啲咁样，黐线，黐咗线系咪先？ 好，佢阻住前面嗰啲僆仔啊， 系咪先？你前面攞黄毓民，如果你前面攞住个盾咁啊，大剂啦，系咪先？咁样咁点点会冲好佢唔冲好啊？而家嗰啲咁样，系咪先？冇理由咁样噶嘛？你即系你首先你要接受咗一样嘢，嗰件事唔系好与唔好，唔系话边个劲啲，边个唔劲啲。有人负责去论述，有人负责去做一啲嘢，去吸引大众嘅关注，有人可能系用一啲温和啲嘅手法去令到一啲未知道呢件事嘅人、未了解呢件事嘅人去入门，跟住有啲人就负责俾压力嘅政府，有啲人甚至乎去到推动，就系话推动就系示范俾人睇，就系做咗系冇事嘅，可以大家多啲人做啊。好啦，去到一个关键嘅时刻，去到一个关键嘅时刻，嗰、那个比例就要变化。譬如一个比较平静嘅时刻，你而家唔系有好刮好，唔系而家，即系譬如我讲某个时刻，佢唔系有一啲好需要大家都。 咁多人出嚟抗命嘅時候嘅議題，咁你咪溫和嘅表達方式佔多，激進嘅佔少數，咁咪冇問題咯。好啦，去到好似雨傘呢啲咁樣，咁激進需要變多啦，咁溫和相對嚟講就係負責 back up 嘅咁樣。咁你唔同嘅時間有唔同嘅分工噶嘛，即係等於一個國家咁樣，一個國家咁樣，冇理由喂係啊，國防好緊要啊，軍隊好緊要嗰啲咁樣，咁但係冇理由幾時都係由佢做主導噶嘛。 嗯、 即係你有文有武噶嘛，各司其職噶嘛。好啦，但係呢班人永遠都唔會咁諗。呢班人永遠都唔會咁諗，明明自己得十幾個人，跟住又開十幾個組織，包攬曬呢個世界所有嘅嘢啊！呢樣我又有，嗰樣我又有，明明就係你同一個人， 唔係，但係佢一個人有幾個組織喺身噶嘛？ 你明明就係同一個人，你扮乜撚嘢啫？呢啲同喺網上面開幾廿 account 一撚樣，屌你咁樣散下巴馬學文思潮、香港專上學院聯會、張超雄議員辦事處、文化監部暴力行動組、社工復興運動、進步教師同盟、香港女工協會、保衞香港自由聯盟、香港女社工協會、保衞香港自由聯盟、學生覺醒、民權監察、2047 Hong Kong Monitor、撐傘落區運， 唔知咩 咩撐傘落區運，唔知咩， 真係新嘢啊！ 唔係，但其實好多好多都係，其實好多都係文化監部嗰啲。 唔係，佢就係要每一個 根本就係同一個人， 唔係就係、是、同一個人啫嘛。就係邵家臻做主持嘅喺嗰個集會度。 唔係佢就係要每一個位都好似好有代表性啊！佢要做呢啲咁嘅嘢，增加好多組織，增加自己個代表性啊嘛，增加自己個認受性啊嘛。 唔係佢個排場咯，其實呢、這個即係呢一類型嗰啲嘅玩意咧，其實好鬼死大陸，大陸都係好興呢一類型嘅，就係、是、你開咗一扎嘢，但係個排場擺到好靚，但係裏面冇嘢賣噶嘛。 即係張卡片下面有好多個 title 咯， 係啊， 好多個 title 啊。唔係，其實成個思維其實你見到其實等於啲區議員咁啊，你見到區議員裏面有啲唔知咩委員啊，嗰一扎嘢擺落去，但係其實呢個係入場門檻咁。但係你個思維其實係完全搞錯曬個抗爭啊，即係等同一樣嘢嘅就係、是、喂，本身個女仔去嗰個牆上面畫花，都已經相對嚟講係好左膠、好温和嗰種嘅一種抗爭方法。但係你而家嘅就係要拎埋埲牆過去嘅話，你會令到其實即係其實個極權就係好想你驚。你拎埲牆去喺上面貼面包紙已經話俾你聽，其實我真係好驚噶咁。 唔係，我清晰啲講，你係可以驚嘅，你可以驚嘅，你可以你係，譬如你參與嘅人係唔能夠承擔個法律責任，咁你咪唔好做呢、這個， 係啦， 你咪唔好做呢個舉措咯。喺你嘅崗位上面，你有你嘅崗位上面可以，你有你嘅崗位上面嘅嘢可以做噶嘛？你可以，你可以去落區宣傳啊，去派單張啊，你去做網上聯署啊，又或者你去登報聯署啊，你係通過你的渠道寫文章、啊、你可以有很多種方法去令到他感受到壓力，但是不要走去個走去嗱，你睇下我哋 當地， 你睇下我哋唔驚啊！我而家貼俾你睇，屌！但係你出嚟嘅效果係驚啊嘛！ 咪即係佢呢件事係做得好核突咯，好樣衰咯！ 即係你唔衝得嘅人，你唔好再扮衝。 我要拉開個肚皮話俾你聽，我真係好驚啊！咁嘅意思。 即係你呢、這個其實呢、這個其實呢一個行動咧，唔係真係好大傷害， 係 唔係好大傷害？但係佢因為佢攞埋自己埲牆出嚟，真係太撚個扇波嚟，好撚好即係。即係你令我覺得啊，即係其實雨傘革命期間佔領期間先至係最體現到呢樣嘢。喂，你唔衝得，你唔好搞撚著人哋衝啊嘛！你唔好扮撚曬嘢，你唔好扮撚曬嘢去前面坐住喺度咁樣嘅。嗱，我哋嚟到呢個位就係最激烈㗎啦，嗰啲咁樣冇人激得過我哋，好似學聯嗰啲咁樣喺度講話咩？嘿，最對抗齊花，我哋最狠嘅，我哋最硬頸，最著力㗎啦，咁樣屌你老尾！咁你唔好撚搶呢啲啊，乜撚餓狗搶屎咁撚，乜撚你都要搶。但結果做出嚟啲嘢咪不倫不類咯，佢出嚟咪反效果咯。因為其實你話去開記者會，你話去譴責咁樣，話希望可以多啲青年人去參與，唔受打，你有好多種方法去做。你開個咁嘅記者會，其實都冇乜人關注， 嗯、 即係事實上我唔講，你哋都未必見到，冇乜撚特別嘢。但係， 嗱報紙都有賣嘅， 但係你有啦人睇咩報紙？咁你即係問題就係你聯繫埋好多嘢嘅時候，你就睇到成個嘅行為模式，由雨傘革命之前，又或者係繼往開來以後，都會係咁樣。你為咗能夠令到自己包攬所有嘅話語權，你就將抗爭嘅想像收窄到極窄，然之後各樣嘢你都話嗱呢樣嘢我有做啊，嗰樣嘢我有做啊。呢、这個就係抗爭嘅全部嚟啦！一出咗呢個範圍咧，一出咗呢個範圍，一出咗你做唔到嗰個範圍咧，然之後就話人哋係鬼， 搞壞運動， 又話人哋搞壞運動，跟住然之後 然後譬如好似 Soul Wack 昨日又有單嘢，又係有個女仔影咗張相嗰啲咁樣，跟住然之後話佢啊呢、這個女仔啊唔懼怕可以出相 露面， 咁跟住然之後後來好似有啲爭拗啦，好似唔知可唔可以露面。 佢嗰個咧就係、是、個嗰、個記者嗰個編輯啦，即係就話我呢個係好似你咁講唔懼怕露面就可以即係俾你影相咁樣。咁其後咧嗰、那個女仔就留言講翻，佢話其實佢就冇咁講過，佢只不過咧係當時就寫咗一個類似心意卡咁嘅嘢，咁個記者就影相留個記錄咁啦。咁但係咧話咩露唔露面呢啲，佢就自己其實就冇講過嘅。 唔係咁，但係呢件事都奇怪噶啦，即係佢意思就是我冇講過我可以露面，但係你又俾人影喎，咁啊真係好撚奇怪喎呢件事，真係係咪先？咁你影咗你知人哋會登啦，咁又唔通留念咩？唔通你 personal 嚟想對方 keep 住你張 send 翻張相 PM 翻俾你？ 呢個又係好難理解嘅。但我意思我係睇下邊嗰啲 comment 嗰啲討論又喺度講。就係話，點解露面嘅就係光明正大，蒙面嗰啲就係鬼咧？即係大家仲去到今日都仲喺一個討論，點解大家唔能夠接受一樣嘢就係、是、你有你嘅尺度，佢有佢嘅尺度。你有你做嘅程度，佢有佢做嘅程度，你唔認同咪唔認同咯？你冇得無端端走去講人哋啊嘛！亦都唔好係自己劃一啲界線，就係話嗱咁樣先為之抗赤化。一過咗嗱呢啲法西斯啊！呢啲法西斯啊咁樣，你當然要定條界啦，但係唔係你哋定得咁窄啊嘛？即係呢個世界當然係有抗爭，又或者係犯罪，又或者係胡亂破壞，佢當然係有呢個定義同埋界線喺度啦。但係我想講香港人係成日都受到呢啲咁樣嘅社運論啊、左膠嘅影響咧，令到你對嗰件事嘅了解同埋嗰個理解，唔係了解， 對 嗰件事嘅理解係狹窄到無倫。其實香港人從來都係被教壞咗，嗰件事根本就唔係你想象咁樣。但係因為佢用咗佢自己嘅尺度，佢用咗佢自己嘅政治嘅考慮啦、行動上面嘅考慮啦，收窄一件事嘅定義，窄到無倫。譬如公民抗命一定要俾人拉，公民抗命一定要出樣， 仲要係拉幾多次 嚇、啊？公民抗命係一定要咁樣嘅，你唔同阿拉伯人講，屌你老尾！蒙面嘅就系鬼，你今日挑战人哋宗教先。蒙面嘅就系鬼，你够胆同伊斯兰宗教嘅人咁样讲，你老尾啲黐线嘅咁样。咁系你有咩想讲啊？14岁 啊？冇咩特别嘢谂到啊！突然之间你咁样弹埋嚟，但系系我净系觉得佢咁样自己攞埲墙去，真系好示弱，真系好丑怪成件事。即系你话俾人听，我真系好渣啊！我真系我唔知啊！我自己啲学生都唔会咁弱啊！小学生都叻过佢哋，画花埲墙咪画花埲墙咯，喺学校真系呢班大 向拉晒佢哋啦！屌你老 唔系，其实呢个越嚟越变得咁狭隘啦！即系一定系同今年系2015年嚟紧呢一个选举有关嘅。你见到里面有啲嘅即系嗰啲嘅组织，或者其实里面一啲嘅人物都系即系似乎嘅，就系话其实你成个 一个人 系啊，你成个嘅考虑都系向紧呢个朝向呢个方向去咯。 咪一個人開十幾個組織呢件事真係好撚獨撚，屌你！ 屌少年，你太年輕啦！ 佢獨撚，好撚獨撚所為嘅，屌你老尾！喂，你睇下嗰啲人， 但獨撚一開都冇人知係你嘛。 系啊，但系佢周围 就周围话俾你听，嗱，你睇我开咗其他个组织嘅， 佢系比独卵更加差。 呢个又系我，嗰个又系我，嗰个又系我，嗰啲咁样几威，好多团体，好多朋友啊。 呢个中二病嘅独卵嚟， 黐卵线，系啊，屌你老咩，净系倒炸啲朋友啫，倒炸啲朋友啫。 佢好似嗰个之前执咗钱咧，跟住登咗自己蒙面嗰幅相上 Facebook 嗰个啊。 边个啊？边 个？即系嗰个执钱男。 咩啊？ 我甩头， 系甩头，蔡 先生啊， 系嗰个啊，真系 冇朋友嘅人真系好。冇朋友兩個年，我哋即係我哋唔會參與十鳩幾個組織嗰啲咁樣，唔會開十鳩。佢唔係參與十鳩幾個組織，係開 十， 係開十，係開十鳩幾個組織俾自己參與。我真係喂，我一個組織啲朋友都多到我應接不下啦！屌你老尾，我淨係招呼曬一個組織入邊嘅。喂，佢哋嗰啲組織緊密好多啊，真係唔會出現我哋啲問題。你識唔識得曬所有要公民？ 識唔曬啊？ 你識唔識得曬所有要公民？ 我主持我未識得曬，冇講錯。 佢淨係識得一個啫嘛，叫陳秀偉。 我係識得99%嘅粵語公民嘅，我應該算係最勁，我應該算係最勁， 即係挑戰咗四日我呢個講法。 唔係因為 係啦，挑戰一四日， 唔係40個多月，喂40個好啦，唔使我下食餐飯幾萬蚊落樓啦，屌你老尾！喂嗰日開大會，我最後我都發現其實我係識唔曬，我係識唔曬，我係冇辦法全部識得曬。 你自己檢討下。 未嚟嗰啲咧？ 未離係啊，如果離曬嗰啲嘅，喂，我都唔明白。喂，我成日喺度諗，哇，如果參與十幾個組織，咁啊，好多人唔識咁樣，但又係自己嘅朋友咁樣，咁啊真係奇怪啦！嗰啲 全部都係嗰啲人嚟啫嘛，佢哋連開會都唔使轉地方啦。如果係咁啊，換一個章程就係另一個組織個會嚟， 唔使直自己坐去隔離啊， 唔使轉地方，唔使轉人啦， 唔使轉 人嗱，我哋可以 食下飯，把你嗰個派上去。 我哋 開 完月，我哋開完呢個會， 曬下契弟，我哋湯姆開完曬下契弟， 開完 曬下坎兄弟 啊！好啦，咁樣咁，但係曬下坎兄弟同頭先曬下契弟嗰個第一個議題係一樣嘅喎，咁樣今次用翻嗰個議題。 copy and paste， 但我哋都講多次咁樣， 都講多次 上嚟 咁，成日搞到自己開會好撚忙，原來就係咁樣係嘛？係 啊， 成日黃之峰同埋學聯社話自己開會都喺度三更半夜，原來就係搞呢啲咁嘅嘢，屌你老尾你班死小孩仆街！好，係咁休息一陣。